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留学时间。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澳大利亚留学。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地讲了澳中同学会可能会带给我们有意向去澳大利亚读书的朋友很多的帮助。那我们今天继续请到来自澳中同学会的两位，一位是对外发展及联络经理西玉，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玉。 另外呢，还有 Emily 是我们的市场活动专员，欢迎 Emily。 大家好，我是 Emily。 两位是在澳中同学会来做一个兼职的服务工作，同时呢，两位呢也是在澳大利亚留学回来的这个留学生，所以呢，也希望通过二位的这个留学经历，能够带给我们的听众和同学们哈一些启发，一些经验的分享。两位可以介绍一下，咱们在澳大利亚读书的时候是在哪个学校学什么专业呢？ 我是2014年去澳大利亚留的学。读的专业是工商管理 MBA， 读的学校是悉尼科技大学。 我是2009年去澳大利亚，然后2011年回来，然后我是在那个墨尔本大学读的 IT。 IT 哦，天哪，女生读的 IT， 对，一个理工 很厉害， 对呀。所以现在从事的是什么行业？ 我还是做 IT， 但是相对是传统行业里的一些这个 IT。 当时二位为什么选择了去澳大利亚读书哈？这个选择学校以及选择专业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啊？ 澳大利亚在我心中一直就是觉得是一个非常吸引我的一个国家。我选择澳大利亚呢，首先也是因为我选择这个学校这个专业是我自己喜欢的一个专业。然后我当时申请这个学校的话，也是第一时间拿到了 offer， 也是非常幸运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当时就是中国和澳大利亚的这个各方面，就是文化呀，还有贸易的这个频繁的这些往来啊，就是澳大利亚对这个留学生这个态度是非常有包容性的，是非常友好的，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的高兴的。 你感觉到的是在民间在生活中大家对于留学生非常的友好和包容？ 对，就包括我就是刚下飞机，是我的这个第一个房东是到机场接我的，真的很感动。是一个老太太，当时应该是有72岁了吧，是头发已经花白了，到机场接我，还帮我拖行李，我就真的有点那个，有点是非常激动。当时我还称呼老太太为老奶奶，然后老奶奶还给我一个，还送了一束花。很亲切， 很温暖， 对对对，很温暖。 是选择澳大利亚留学，你是觉得其实澳大利亚的这个环境就是非常的多元化，非常的包容。 对对对，而且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们在这个教育理念上边，也是让我非常欣赏的。他们对这个学生的培养注重一些这个自我管理，还有一些这个创新意识的这个培养。我们经常会有一些这个小组讨论啊，导师的一些互动，我们会经常坐在一起开一些这个小组会议，我们来决定我们选这个课题，选课题的方向，我们怎么来完成这个课题，完成之后我们会得到的反馈之后，就是根据这个成绩的高低呀，有一个总结，对自己的这个未来就是接下来的一些课程会有一个帮助吧。 西域呢，你为什么选择去澳大利亚？ 跟 Emily 也很像。然后因为我当时毕业的时候也是考虑，就是比如说北美啊，然后还是澳洲， 然后那我当时也是考虑到，一个是澳洲的这个环境相对来讲比较宜人，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当时就是一些这个政策的话，其实对留学生的话也是比较好的。然后另外考虑到，其实澳洲也有一些非常优质的这些大学，他们在国际的排名其实也是很棒的。所以后来我是最终就是拿了几个 offer 以后，最终决定的话是去那个墨尔本大学，然后读的那个 IT。然后那么也确实是，其实澳洲人就是很 nice。 我还记得就是经常刚去到一个比较陌生的城市，你经常就是他的那个路吧也不是横平竖直那种，就是经常迷路， 而且他那个公交站台就是公交车是不报站的，你每次就会坐过，你不知道你到哪儿了。 对对对，但我就非常，我也不知道是很幸，我觉得是很幸运，然后再加上他们人真的很热情很好，就是我每次都能被特别好心的就是人就是把我带到一个正确的道上。 其实说到西域学习 IT 是吧？ 对， 有遇到过困难吗？尤其是当时选择这个 IT 的时候，有没有感觉会？ 其实经常会有，因为就是原来在国内的话吧，就是你正常可能老师有个 project 之类的，然后你去做完就 OK 了。国外的一些课程什么它不是这样的，就是老师讲的是这个，但是你的 project 需要好多好多好多其他的东西，然后你都 需要很多的数据来支撑， 不需要你学习很多其他的一些技能。 哇，这个， 对，包括一些方向，然后就是你要为了做这个作业，你需要学更多的一些他没有讲过涉及到的东西，然后你要跟你的就是小组的成员挑灯夜战，然后为了这个可能需要熬很多个夜。 对对对，我觉得我们写论文啊，包括写我们的这个毕业这个设计啊，还有一些毕业论文，肯定要准备很多资料来支撑自己的这个观点，来支撑自己的这个论文。你就要查很多的材料，你光从就是老师在课堂上讲的那些几个点的话，根本就是不够的。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呢，我觉得自主学习能力提高了，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阅读的能力也提高了，阅遍各种群书，你要做完之后你还有一个总结，你要把这个东西提炼出来，所以对自己这个能力吧，这个方面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高。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对于你这个时间规划的这个能力要求特别的强， 对对对， 然后经常你在这一个时间段面对的都就是各种的 deadline， 然后你要很合理的安排好你这个时间。 可能西域这个专业IT 专业的话是比较设计多一些，对吧？ 我们也有很多编程 啊，所以说感觉这个学习的任务还挺重的。 对， 对， 就是那句话，痛并快乐着。 对，其实说到整个的留学经历哈，西域概括说痛并快乐着，其实回过头来想想还是很值得的，或者是说这个经历还是很珍贵的哈。 是 的，是 的， 是这样。 那除了这个学业上之外，您觉得在这个澳大利亚读书的时候，整个的这个经历？会有一些比如说在校外参加活动啊，或者是拓展自己的机会吗？ 也会有，因为当时我在澳大利亚是在悉尼，我住的那个区是佐莫一区，然后我参加到那个社区的有一个社区志愿者服务活动，主要是救助一些这个流浪狗。对，还有一些流浪猫，因为大树周围啊，我们会搭建一些这个小的棚子，然后以便这个小猫咪来有一些这个避凉的一个场所，还有一些这个他们一个住的地方。就是利用自己的这个课余时间，就是融入到这个当地的社会生活，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体验， 也是非常有爱心的一个活动。 对的，对的。 我可能就是因为毕竟就是说觉得还是应该去练练你的英语，然后融入一下当地人的这种文化嘛，所以就是我作为一理工女，基本上还是会找一些各种活动，找房子可能会去找一些就是专门是当地人或者是外国人的这么一些室友。 对 对对，然后应该是我可能还没有就是机缘了解 ACA， 所以我大部分参加活动可能都是自己学校的，就是莫大的，或者说是我的室友或者什么，然后认识的，就是参加了这么一些活动，然后也是认识了很多人，然后在这个当时那边的生活上什么各种的话，也是其实帮助了我很多。 其实我觉得我刚才也说了，澳大利亚是一个非常包容的一个国家，就是世界各地的留学生都会聚集在这里，都非常的热心，也在生活上啊，包括在学习上会给你提供一些帮助。 是这样，因为我很多室友其实他们有一些可能是比如说马来西亚， 对， 或者泰国、新加坡之类的。对对对，然后他们人其实也都很好。对， 对，有时候我们这个校友们就是在澳洲留学的这些各国的校友，就是同学们，有时候周末也会聚在一起分享一下美食啊，包括我们还会有一些 BBQ 啊之类的，大家有一个更多的交流机会，体验不同的这个文化的碰撞吧。毕竟有时候有些人的这个饮食啊，还有一些这个习惯还是不同的。 其实当时如果说去澳大利亚读书的这个时候，大家毕业的时候啊，是有没有考虑留在当地去工作一段时间，或者说你们当时就选择了直接回国，自己是怎么打算？ 我在澳大利亚留学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些兼职的经历。我当时是在一个 PIA， 就叫华人同盟一个机构，人力资源的一个辅助的工作。主要呢也是想体验一下这个在本地工作的一些这个经历吧。对自己以后就是回国找工作也有一个帮助。我其实当时出国之前，目的还是很明确的，我觉得我出去上学就是要首先要就是努力学习，完成自己的学业，拿到这个文凭，同时呢也体验一下咱们就是澳大利亚的这个文化，还有一些这个经历。去之前我就是觉得我是要再回来的，要再回国的。现在我在自己的这个工作岗位上，还是比较这个顺利的吧。 就是在去读书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准备，所以在毕业的时候也没有太多的犹豫，所以就 我没有很多犹豫，我当时就是很清晰，我觉得我出去上学肯定是要回来的。对，但是我该经历的该体验的我一定要就是抓紧时间，抓紧一切机会去要体验一把，经历一把，就是不留遗憾。 那我可能跟 Emily 就不太一样了。其实我走之前本来是应该就是没有打算回来的，其实然后我当时毕业也是有各种选择，当时就是想是说留在那边进一步进修，还是说怎样的。当时我们也是就是我个人也是有过一些纠结的。当时澳洲的话就是 IT 的行业相对来讲不像现在，但是当时国内的话整个就是 大行业比较， 对，大行业那时候就正好是那个就是互联网嘛， 对， 就那个时候是比较好的。几番纠结以后，当时包括我跟我们的一些好朋友啊校友什么的都是也有在讨论，然后但是我们当时因为年轻嘛，热血嘛，就觉得哎呀这个好的时光都应该花在奋斗上，所以当时就是基本上大家就是几番抉择之后就是回来了。然后所以我的校友现在一般就有在互联网行业的，然后像我现在是偏研究性的这么一个单位。 当时是觉得国内的机会更好，或者是说能得到锻炼的这种环境更好。 对，包括现在最近两年对留学生回来有一种更多的这个利好的政策，包括你回国之后有这个自主创业呀，政府会给一些这个资助，包括一些奖励。我觉得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同时呢也就是让自己的这个对这个创业的热情还有你的这个想法付诸实践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人帮助你，有人帮你去实现你的梦想。这个还是比较这个 吸引 特别靠谱的。对对对， 很多现在人都选择回国，包括你像很多本身是澳洲人的，他们也会现在有很多人愿意到中国， 对，愿意到中国来这个工作 创业发展，是这样的。 在最后简短的说一下，在就是二位的这个留学经历当中有什么让自己这个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片段或者一个事情啊，可以是可能是当时比较无助的或者比较困难的，也或者是特别感动的或者特别这个惊心动魄的难忘的哈，这么一段。 我比较难忘可能就是最后一次跟房东厮杀。对对对，因为大部分在那边就是有留学或什么多多少少啊，就是你住房退房搬家反正总会遇到一些问题。然后我当时就是也有就是跟房东就是因为这个当时各种棒金嘛，当时就是反正是弄得也不可开交。然后当时就是你想那时候一个月一般几百一千刀，换成人民币也大几千块钱这样子。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当时就对也有就是特别无助的时候。所以我就才说为什么说我觉得你留学过程中你一定要就是说多参加一些活动去认识更多一些人。我当时就真的是其实我对于当时比如说一些这个问题怎么处理什么的其实挺惶恐的，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当时 因为也是过去读书独立生活离开家这个 是 一个 锻炼哈。 对，这种是因为一般你也不敢跟家里说，嗯，然后但是你这个事儿，哦，因为你不知道一些，比如说行业或者什么，他一些办法或者什么可以怎么知道，就是你很迷茫。但是我当时就特别幸运，嗯，一个是我的当时后来认识一个师兄， 嗯， 好朋友， 嗯， 然后他们就是也是经历过这些东西，告诉我就是你去找什么样的机构去怎么样处理这个事情， 嗯， 然后后来顺利的把这个钱就等于是要回来了。所以， 嗯， 对对对， 因为留学生在国外留学，虽然家里边给予资助吧，但是咱们自己有时候还是比较。不太就是说 愿意奢侈的 把这个 对还是很节约的， 嗯， 对于我来说呢，我在澳大利亚留学印象很深的事情其实有很多啦， 嗯， 包括一开始我就是刚到澳大利亚留学的时候，第一个学期我写作业的时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一门课程是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一个老师，60多岁了吧，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老先生，当时我写论文的时候就比较抓狂，不知道从什么角度来写，然后他还要让你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观点要非常的这个标新立异，你要抛开一些就是别人以前提过的那些内容，你要就是从一个全新的一个角度来阐述这个事情，就是觉得非常的难。然后当时呢，我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朋友吧，我们现在也在保持联络，是一个那个印度的一个小姑娘，她跟我是同岁，她给我一个很大的帮助，就是我们俩经常坐在一块儿有一个小会，我们讨论应该怎么写，能达到老师的这个要求，我们也经常跟老师这个有这个邮件的沟通，来把这个事情尽量做到一个比较一个完美的一个状态吧。这个下了很大的功夫，当时这结果还是很好的，得了一个 HD 的一个作业，是我们全班唯一一个 HD。 对我来说这个事情我这个印象非常深，因为是入学的这个第一学期第一门课得了一个 HD， 嗯， 对自己一个莫大的鼓励吧。 嗯，就是留学初期可能对于环境或者对于这个语言或者学业各种的去适应它的这个过程，你觉得还是给自己很嘉许的一个经历啊。 是是是，是这样。 阿米丽这个很厉害，因为 HD 基本上就是最高分这样。 对，我其实我自己当时也没想到，就觉得自己尽力吧，尽力把这个作业做好。也是我跟我这个好朋友一块儿来把这个调研报告啊，一些这个内容都做到了一个最好的一个水平。 嗯 嗯。 艾米丽这个提醒到我一个事情，其实就是说也是类似的，但是就是我们当时是就是也是有一个类似于设计的这么一个课程， 嗯， 因为先开始也是刚开学嘛那种，那其实我们当时第一个作业交的时候非常惨，基本上算是全班比较低最低分了， 嗯， 然后但是当时就是国外的话它有一个这么一个很好的氛围，我们当时就是因为就是据理力争嘛，就是我们想再争取一个机会，然后就是这个我们还有没有一些补救的可能性， 嗯， 因为就是说在国外它这个分也是作为大分里的很重要的一块嘛。 对对对 对对对。然后结果我们后来发现我们成功的说服了我们的那个教授，然后他愿意再给我们一个机会， 嗯， 然后我们就是又跟他了解一下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做，是不是比较 OK 比较合适的，那么最后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也是就是说取了一个比较好的成绩。 嗯， 所以我觉得也就是说在你国外留学的时候，其实有一些事情的话你也要勇敢的就是说出来，而不是， 嗯， 对对对，为自己争取一些更多的这个机会， 对对 很重要，就是 嗯，就是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而没有说等着谁来帮自己。 是的， 嗯， 是的。 好，我觉得两位分享了自己的这个留学的经历和自己印象深刻的一些事情哈，可能我们并没有去说很多的方式方法或者是说很多的技巧给大家，但是自己最真切的这个留学的经历可能给一些或者是有过留学经历或者没有去打算去留学的这些同学们啊，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帮助，有一些启发。嗯，也在这里呢谢谢二位来分享自己的留学故事，谢谢。嗯， 谢谢。

It's 9 a.m.